快乐，对不对？

一名李元杰、李仁成。 我饮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莫把那关外一遥误，留佳人等候。梦里生死情高几楼，我饮在江 在乎受伤害，总是会默默的等待。你需要时，我永远会在。

语言在水一方，坚持不忘，四肢如狂，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面囊，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幻想那间桃花气花，青丝水花给人家笑，颜色围绕随春光舞蹈，踮起脚尖像风铃的脚，桃花满面蝴蝶知道，痴情那一微妙微笑，桃花气泡爱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气泡随清风飘摇， 对的不妥协，请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Dear Lord,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欲火凤凰展开双翼 ，No kid and play。I was gone, never gone,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穿过城市，伤口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太渴望，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亲身照就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e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骷髅瑞士命令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不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陛下可以打破名字勇士断腕，你赔偿薄命用狗血逼你清醒，小丑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真的

Music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李易峰，渺小却伟大。 一路上困惑和挣扎，我陪你说一路真心的话，把笑容当作个笑话，世界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 第四名，孙燕姿，半句再见。 怎么不放纵时光往云烟，越想遗忘越是反复过前，而你在心里面要怎么告别，说这半句再见已过了多少年。 第三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乐的理由。 第二名，冯提莫，玻璃糖。第一名，偶像练习生 Mac Daddy。 就能不出臭味 Joey 想不是目光 All day 如果将我封闭爱爱到让变锋利 I'm not bad for real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就是说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想暧昧玩玩自由戏想干嘛就选主题 Girls I could be your Mac Daddy Oh oh oh oh Mac Daddy Oh oh oh oh 早的声音好听，这颓败的花朵好看，扭曲我的世界只因为活着。

密，怕是逐渐来不及，清桑一地无踪迹，我在经历何时叹息，寻寻觅觅。